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歌手阿牛演唱的一首《爱我久久》，而这首歌呢，也会是他推出的1999年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。阿牛这位歌手呢，他唱出来的一些歌曲呢，很多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简单的快乐。而且呢，其实他还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，这张《爱我久久》专辑呢，很多的歌曲就是由阿牛来创作的。